黑狗，你什么意思？ 那边黄静皱起眉，陈玄还没现身，他们还需要拖一些时间。黑狗嘿嘿一笑，佯装无所谓的一耸肩， 其实是这小子跟我玩了一点小手段，我信不过他，所以试试他，没想到他跟我玩混的。 用手枪的底座一下子砸在乔家的头上，被抓着动弹不得的乔家吃痛哼了一声，整个人被打得拧向一边。那边黄静假扮的林大坤也一声冷笑， 你是试他还是试我？我的货不是走不出去，你要是根本没心思做成生意，就别这么浪费时间。 说完转身就要走，黑狗赶紧上去拉住，赔了张笑脸。 哎呀，林老板别生气，我真的是为了试试手下，我钱都带来了。 一边说，他一边让后面拎着箱子的小弟把钱送上来，当着黄静的面打开箱子，每叠钞票都拿起来验了一下。黄静点了一根烟，他评估着附近的环境，这个时候实施抓捕的可操性到底有多大。事实上，自从确定了这个交易地点，他跟郭林就商量过，想要在交易现场完成抓捕，难度有些过高，看来只能走郭林的计划了。现在的问题是陈玄迟迟不露面，究竟是因为跟他们顾虑的一样，还是郭林的办法没有奏效？现在是按照计划，还是再拖一阵？黑狗见黄静光抽烟也没什么动静，就干脆提了一句， 林老板，你们的货呢？ 黄静看着旁边的杜子平， 拿出来吧。 杜子平点点头，把身上穿的外套脱下来，然后掏出身上的小刀，把袖口拆开一个口子，整件夹克的夹层里全部都是白粉。 哎呦，真不愧是经验老道。 黑狗还没见识过这么藏货的，称奇的摇摇头。他让黑二把夹克接过去，把夹层里的袋子抽出来，方便验货。乔家被按在旁边，惊疑着郭林为什么一直不行动。看着黄静跟黑狗站到一边去聊起了天，他甚至有一种自己是不是被玩了一场的错觉。主要是黄静这个毒贩扮得太像了，像的简直跟这场交易是来真的一样。 郭林，你是死了吗？ 在心里快把郭警官的祖宗十八代骂完了，乔家有点绝望地看着黑二验完了货。黑狗跟黄静打了个招呼，然后各自往自己的车里退。等黑狗和黑二走到车边了，黄静他们那边的车慢慢开了过来，不过保持了一点距离。黑狗看见了那边的车，本来想在这里解决掉乔家的心，就稍微犹豫了半秒，最终还是把人推上了车，打算等林大坤这帮人走了再说。在车里，黑狗把枪交给了黑二，黑二一脸阴笑地用枪口在乔家的脸上戳出一个红印。乔家被动地皱着眉，盘算着自己可以脱身的办法。然后变故就突然发生了，先是车紧急地踩了刹车，一车人被晃得差点摔出去。黑二一把按住乔家的脖子防止他跑，一边抬头骂了一声司机， 操，你怎么开车的？ 但是前头的司机一直没有吭声，除了乔家之外的一个黑狗的手下探出头去看了一眼，下一秒慌张的大喊， 黑狗哥小心， 然后就听见玻璃碎裂的声音，漫天的碎玻璃扑向车里的所有人。乔家因为被黑二一直按着，倒是堪堪躲过一劫。黑狗他们手忙脚乱的去拉车门，结果刚打开就看见了拿着枪指着他们几个的陈玄。 货呢？ 声音冰冷的不带半点温度，这次的陈玄跟当初乔家见过的那一面已经截然不同了。黑狗完全没料到会横出这种变故，脸色惨白的从后面拿过袋子，不太甘愿的往门口递。这地方是那片树林出口上大路的地方，也是他们要回去的必经之路。陈玄一早就已经知道了，是故意蹲在这里等他们的。意识到这点，黑狗心里有点打哆嗦，他壮着胆子开口， 哟，陈哥 你这是干嘛呀？ 陈玄验完货 咂了咂手指，脸上全是暴虐的杀气。 黑狗，我之前真没看出来，你门路够广的呀。跟我交易的时候毁了我的货，还坑了我的人。现在不知道从哪儿弄到一批质量相等的好货，你说我陈玄有这么好蒙吗？ 黑狗听到陈玄说出这种话，心里有点发凉。 哎，陈哥，这里头是不是有误会啊？ 误会？就算是误会吧，这批货可以抵了我之前丢的，我那几个哥们儿怎么办呢？ 说完他开了保险。他们的车就停在路边，偶尔旁边有车经过，但是因为门是冲着路边开，也没人看见这边的情况。黑狗一手心都是冷汗，他没想到陈玄竟然会不怕死的来找他麻烦，更没想到这件事会从中搞出这么大的误会。还没等黑狗想好话该怎么说，旁边黑二一把将乔家按到门上，手枪也拉开了保险。 上次的交易之所以会失败，全是你这小子出卖我们，他是警察，他是卧底。 乔家被这一撞，眼前直冒金星，他咬了咬牙，濒死的恐惧让他背在身后的手有些发抖。但是黑二这套说辞显然陈玄不太受用。 他是你们的人，演这种苦肉计救不了你们的命。 到底是不是苦肉计，你马上就知道了。 黑二说完，不管旁边黑狗一脸震惊，就要扣动扳机。真的是一瞬间的事儿，乔家脑子里闪过了很多念头。原来死这个字眼真正贴在他脸前的时候，除了脏话他也没时间去考虑太多。他就觉得心里狠狠地抖了一下，然后等着体验所谓挂掉的滋味到底是什么样的。真可惜，他也没个人可以分享。自嘲的想法从脑子里掠过，乔家这死的过程没有想象中的快，因为扣动扳机的声音迟迟没有响起，预计中子弹贯穿他头部的感觉也没有发生，车里很静，静得连喘气声都可以清楚地听见。乔家听见郭林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带着从来不讨人喜欢的压迫感。 黑儿，把枪放下。 郭林 突然反应过来，这个声音出现在这里是多么的不符合常理。乔家睁开眼，就看见坐在驾驶座上的郭林稳稳地持枪对着黑儿，表情冷静得跟拍电影一样。 这人是什么时候上车的？ 一车人都错愕得跟生吞了一把枪一样。郭林对着自己领口的位置说了一句： 行动。 下一秒，包括陈玄他们在内，被周围涌过来的警察包围。郭林是在乔家下车的时候就感觉到了情况不对，后面乔家在树林里那么嚷嚷，明显是在示警。而等到他看见跟在黑狗身后的人里有黑二，基本上就确定了乔家那边肯定出了情况。但是当时那个局面，他们露面，计划就只能宣告失败。到时候不只是乔家，连参加围捕行动的他们都会有危险。来不及考虑太多，郭林甚至没有跟沈军请示，交代了一句耿伟临时代替他指挥。他就趁着黑狗跟黄静他们在交易的时候，把原本留在车里的司机敲晕，自己换到了驾驶座上。耿伟他们看着郭林摸上那辆车，全都想着这人八成疯了。虽说这次抓捕行动不容有失，他也实在犯不着这么玩命，这跟找死有什么分别？乔家也是这么想的，郭林再想抓人也不需要以身犯险到这个地步。现在他被黑二用枪指着头，黑二被郭林指着，车里车外包括陈玄在内都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。 警察，所有人放下枪。 等耿伟他们冲过来高喊了一声警察之后，整个场面才开始混乱。